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03集，熟食就是好吃啊，虽然没有加盐，但是比果子来得更受肚皮欢迎。三只吃得肚皮鼓鼓的家伙躺在草地上直到太阳落山。没错，是三只，碧水兽也吃了，并且还吃上瘾了。从此以后，他抓了鱼再也不独吞了，而是做出了一副很大方的样子，主动交给橙子。哈，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啊，他喜欢吃熟的。时值初秋，暮色降临时，空气渐渐凉了起来。帕里着凉，扶着他慢慢回到山洞里。橙子本打算让梨再进到温泉里，梨却说伤已经好了大半了，没必要整天泡在水里，每天定时的泡一会儿就好了。于是将梨搀到那个大大的暖浴床上去，扶着他的头，让他慢慢枕在石枕上时，梨由于腰部微微用力扯痛了腹部的伤口，不由得隐忍的紧绷了唇。橙子还是察觉了，赶紧去查看那个伤口。见那伤的情况已经比他刚恢复人身时要好转了许多，却还是没有完全愈合，不像背部的伤口那样已经完全结痂。伤口总是这样暴露着，如果进去细菌感染了可怎么办，应该包扎一下。可是这哪有绷带呢？橙子的眼光扫来扫去，落在梨的那个破烂的袍子上。反正已经很破了，再破一点也没有什么了。梨见到橙子的目光忽然在他衣不遮体的身上瞄来瞄去，放射出贪婪的光芒，不由得心中大跳，面色绯红，一时间居然有些不知所措了，只能安静地躺着，自我感觉像是岸上待宰的羔羊。放马过来吧，大灰狼。但见某城果然伸出魔爪，撕拉一声撕开了梨的衣襟，露出了一片柔滑的肌肤。梨再也压抑不住了，反身将大灰狼压在身下，撕拉一声撕开了橙子的衣襟，唇火辣辣的落在橙子细致的锁骨上。 喂喂喂，你干什么呀？ 大灰狼挥舞着爪子惊慌失措地叫道。 你想干嘛我就想干嘛。 梨的唇一路往下滑去，埋进了橙子的胸口摩挲着，语音含糊不清的，碧玉一般镶嵌在双峰间的那一片龙鳞随着橙子的扭动呼之欲出，迸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。梨不禁在龙鳞上舔舐了一下，又滑向了峰顶，圈住粉色的晕染，舌尖绕着打了一个圈，柔软湿糯的刺激让橙子的身体迅速弥漫开异样的感觉，险险的就要把持不住了。可是不行啊，梨的身上有伤，怎么能进行剧烈运动呢？橙子嘴巴里面嚷嚷出一句， 我就是想给你包一下伤口呀。 梨的动作停滞了一下，有些恼火，看来自己是误会了什么呀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，将错就错。梨惩罚性的在原处轻咬了一下，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使橙子啊的叫出声来，猛地蜷起了膝盖，重重的顶在梨的肚子上。梨一声闷哼，从橙子身上滚了下去，抱着肚子蜷成一团。橙子大吃一惊，赶紧爬了起来，一个劲儿的道歉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 梨又痛又恼地撇着唇角，他是很生气，却不是因为橙子撞痛了他，而是因为橙子给他的误会。为什么那只是一个误会啊？看梨疼痛稍缓，橙子找到刚才撕下的布条，绕在他腹部的伤口上细细的包扎， 见刚刚好些的伤口又在映出淡淡的血色，心疼地皱起了眉毛，又生起气来。 谁让你咬我的？ 话音未落，就见离的眸色一闪，暗叫不好，说错话了。见离伸手朝自己捞了过来，敏捷的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下床，跳出老远。离伸手抓了个空，冲着站在三米开外嬉皮笑脸的家伙怒道：过来。 不要。 到底过不过来？ 不过去，你伤还没好呢，就不要想东想西了。 离的眼睫闪了一下。哎，我不那样了，你过来睡吧。 鬼才相信你，我去草窝。 橙子转身爬到墙根的草窝里去，那还是上一次进谷的时候他给离铺就的呢，没有想到轮到自己睡了。爬进去拱了一拱，哎，还真舒服呢。一转头看到下巴搁在床沿，可怜巴巴地望着自己的某爬虫。橙子丝毫不为所动，转掉脊背对着他，一句很慈祥的话隔着肩膀丢了过去。 睡吧，乖啊。 黑暗中两团莹莹的光球在眼前漂浮，光晕慢慢的流转，渐渐变换成两个清晰的面容，对着橙子露出慈爱的微笑。 爸妈， 他惊喜地跑了过去，两只光球却慢慢地上升，升到他够不到的高度。 哎，别离开我。 他惊慌地向上伸着手，企图抓住他们飘渺的身影。父母挥了挥手，身体化作点点星光，渐渐隐去。橙子在睡梦中扭动了一下，低低地抽噎着，泪水顺着眼角滑落，微凉的柔软的唇吻映在眼角，吻去她的泪珠。朦胧中她已经知道是谁了，翻身箍住离的腰，脸埋进她的脖子下。睡梦中积郁在胸间的悲伤因为清醒越发变得清晰，从暗暗的抽泣发展成一场痛哭，泪水肆意地涂抹在离的胸口。起初离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哭，只是以为他是被噩梦吓到了，只好抱着这个半睡半醒的人，一边拍抚他的脊背，一边轻声安抚：橙子不怕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啊。直到痛哭渐渐平息，一声呢喃飘出来： 离子，我见到爸爸妈妈了。 橙子断断续续的将在尘城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都讲给离听。从橙子迷迷糊糊前言不搭后语的描述中，离大概了解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。离亲吻了一下他的发髻，安慰道：魔王复活失败，必已堕入地狱，被他禁锢的亡灵自然就恢复自由，可以进入轮回了。他们这是来向你告别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